放下门大雪同平自拍，南部多似虎山炮台，才发现我其实已经展开，为你学会忍耐，为你坏习惯我都改。 恍惚 的自己，全陷入你啊的角色里。周围灯光缓缓的暗去，漆黑漫入我身躯，身后场景片片的结局，世界也跟着破碎。你早已出镜，我却留在原地，留在故事里。 心呀，你看娘吧，看分明，湖水清呀，照分明，就好像两角菱。 我的船到无心呀，你看娘吧，看分明，一个你呀，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角菱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在风里。就好像两角菱，从来不分离，要我俩一条心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说

心事又有谁知晓，问天无语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寒雨过夜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，屋顶笑声轻，山河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 明天。

要的。